迎接新的一年。 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 分离嘅每当变幻时开始，今日嘅清晨爽利就喺呢个农历嘅十二月初一咧，就会觉得啦，时间都过得好快啦，系迎接而嚟嘅咧，就我哋嘅农历新年。喺中国人嚟讲，系好重视嘅一年嘅新嘅开始吓。咁啊，喺新年嘅气氛当中咧，无论过去点样辛苦吓，点样有啲唔如意嘅嘢，唔紧要啊，炮出一声除旧岁。可能你话诶、都冇炮仗，咁呢个可以系嗰、那个即系、那个传统系有嘅，你心里边有呢个炮仗就得噶啦，或者系用一啲效果碟啦吓、啊，其实或者一啲新界嘅地方咧，佢哋都会去烧下炮仗，咁啊象征晒系噼里啪啦嘅时候咧，就系、是、赶走晒啲唔好嘅嘢，迎接新嘅嘢，就喺呢个迎接倒数嘅期间咧，就会开始去谂翻下嘢啦。譬如在呢个天气方面就是嗬，呢几日咁冻，有啲咩嘅回想呢？可能系咪回想翻细路仔嘅时候啊，又点样冻法啦？或者系曾几何时，咦，几年前嘅时候个冻嘅情况咧，又有即系结霜嘅情况啊？如果你上去大帽山嗰啲啦，就算唔系咧，就都好多地方咧系比较即系偏啲嘅地方咧，新界某啲地方咧都会好冻噶。结霜嘅时候谂起咧，就系、是、好似。多年前嗬，即系有一啲嘅人士啦，行山人士啊，去呢个大帽山嗰啲嘅地方嘅时候咧，嘅嗰个地帽线嘅一个，咁有个女仔就同翻呢个，即系同呢个警察嘅一个嘅对话，咁啊当中咧就系、是、一啲嘅，即系嘅对话当中咧，亦都全部而家喺好多都通晒天噶啦，影紧相之后跟住放上 Facebook 咧。就会有好多好多人嘅回响，喺每一次嘅事件嘅发生当中咧，其实都可以俾大家一啲好多嘅反思。我哋自己做人都系过往一啲嘢，有时你都会检讨翻啊，若干年前自己点点点，其实嗰阵时咧都唔系几啱啊，咁样吓，知道唔啱嘅时候咧，就系、是、去改。人生系其实喺

每个人追求嘅嘢都唔同，咁有啲人可能少少嘢都觉得好满足㗎啦，已经係或者人哋眼中觉得好少，但喺当事人眼中已经觉得係全部㗎啦。咁呢一样嘢呢就冇一个标准嘅。最紧要係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活得开心，开心之余呢亦都係要不能影响他人嘅。嗰、那个自由呢就係、自由当中係你自己心里面嘅一个自由，但係一个群体嘅社会里面呢我哋係要需要合作嘅。刚才歌曲呢係一生何求陈百强，而之前呢就係分离嘅每当变幻时。今日呢就係1月13号农历係12月初一星期三。而家呢个时间5:19啊，今朝早呢个气温咧，比起寻日朝嘅同时期咧，系暖咗啲啦，叫做人就系咁啦。当你跌到去九度，寻日就九度啦，哇、哦，好冻好冻。咁啊，今朝早翻嚟咧，多咗两度，升咗两度咧，又觉得冇咁冻，同埋或者系冇咁大风啊。其实嗰个风系好紧要啊。咁譬如喺广播度嚟讲呢係测得到嘅天气。喺即係有咩即係天气变化嘅时候呢行出广播度呢就係好硬嘅。因为有好大风。咁昨晚夜走嘅时候呢都唔觉得冻。喺企喺街度等的士嘅时候都等咗一阵子。咁如果嚟讲好大风嘅时候呢就真係受罪。不过即係昨晚冇。係一路好即係好静啊冇咩风吹埋嚟呢咁就 ok。咁今朝早都系㗎。今日呢个天气情况呢就係、依然係有几个报告。今日就有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而另外一个呢就係、霜冻警告。咁今日天气方面呢寒冷嘅冬季季候风呢正係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係天晴非常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7度。都好过尋日喎尋日好似14度最高。咁今日有17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呢气温会回升下周初会再度转冷啦。而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嘅。现时气温11度，相对湿度50%。哇，呢、這个湿度咧，其实真系好影响一啲皮肤系敏感嘅人士。皮肤如果你系好敏感嗰啲咧，你一行就知道啊个湿度梗系好低啦。寻日成30几、40咁。咁今日好少少嘅，会唔会因为有时你系一路不断查住啲嘢滋润下啦嘅同时睇下湿度，咦53%啊，高啲啲又真系唔同嘅。所以咧，我哋嘅身体个敏感度咧，都知道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就知道个天气嘅变化系如何啦吓。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avern.Where we used to raise a glass or two 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And dreamed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 Then the busy years went rushing by us We lost our starry notions on the wayIf by chance I'd see you in the tavern We'd smile at one another and we'd say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d live the life fight we'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die die die die die die die die die die those were the days oh yes those were the days just tonight I stood before the tavernNothing seemed the way it used to be In the glass I saw a strange reflection Was that lonely fellow really me?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会众议院推动对他的弹劾将会引发巨大愤怒，认为这样做非常可怕，强调自己早前在集会的公开发言是合适，但表示不希望发生暴力事件。特朗普在白宫启程前往德州视察边境围墙之前，向记者表示，民主党人以煽动冲击国会的指控对他发起弹劾，是针对他的猎巫行动的延续，但他未有回应是否会辞职。特朗普之后在一次演讲中回应民主党在众议院敦促副总统彭斯引用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罢免总统，特朗普认为有关修正案对他来讲是零风险。众议院最快在当地星期三辩论甚至表决。美国累计2262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376000人死亡。美国卫生部门预计药厂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稳定的供应，决定宣布疫苗注射的新措施，包括不再限制疫苗发放，以及鼓励各个州份开始向第二阶段的人士注射疫苗，当中包括65岁以上长者以及长期病患人士。美国至今已经发出2550万剂疫苗，但只有900万人完成接种第一剂。首批接种人士只限医护和院舍人士，但部分医护未有注射，加上院舍安排接种出现问题，导致注射人数未及预期。另外，美国疾控中心预计在今个月26号起推出新措施，要求所有旅客入境前必须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巴西的布坦坦研究所表示，中国科兴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巴西进行的后期测试结果显示，总体有效率为 50.38%。研究所临床研究医学主任表示，新的数据包括症状非常轻微或者无症状感染者，他们不需要临床护理。研究所表示，巴西的试验侧重于疫情严重时候的前线医疗人员，包括长者，因此无法直接将结果和其他测试或疫苗比较。布坦坦研究所是科兴在巴西的合作伙伴。研究所上星期公布，科兴疫苗在预防轻症感染方面有效率是 78%， 并表示可以完全预防出现重症的情况。研究所及后表示 78% 属于临床有效率。政府刊憲要求上個月30號至到昨日曾經在佐敦新田地街20、22、24、26號逗留超過兩個鐘的人士，要在星期五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如果市民在上星期五至到昨日已經進行檢測，會獲視為已遵守公告規定。另外，當局早前要求曾經到平石村金石樓、黃石樓、藍石樓逗留的人士要接受強制檢測。由於大廈的污水樣本檢測持續呈陽性，曾經在上個月30號至到昨日在相關大廈逗留超過兩個鐘的人要接受第二次檢測。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1068點，升60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1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55，日元103.7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1，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4.12美元，卖出1855.2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00-6:30，全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朝早都起身嘅时候啦，你第一下嗰个情绪会点咧？嗬，嗯，喺冻嘅天气之下啦，呢排你都会系，嗯，哎呀，好冻啊，唔愿起身啊，瞓觉啊咁样吓。但系有啲朋友咧，可能就个，有啲人会中意冬天噶嘛，所以人喺一个角，有啲中意冬天嘅时候咧，冻啲，着啲衫又多啊，褛啊，又颈巾啊，又帽啊，咁样咧，好似型啲咁啊，或者着对。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是个人你起身的一种愉快的心情就可以了。有愉快的心情你做很多事都会得心应手一点。看很多样东西你都会看得正面一点开心一点。其实真的心情很重要的。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影响你一样而跟着又影响第二样第三样。所以我们最好尽可能的是做到是不好。被一个心情影响自己，无论点都好，我哋都要面对每一刻，你好多嘢都要需要做，需要解决噶嘛，系嘛？今日嘅只系1月13日，农历系12月初一，星期三嘅清晨。星期三咧，咁我哋喺6点后咧，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就有雷博士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咧，每一年咧都会讲嘅。如果系听惯清晨爽利嘅朋友咧，就会知道啦，系啦，我哋会数榜嘅。数榜咧，通常喺年尾同埋喺跟住嘅年头咧，就会揽住跨年嚟到数榜。但系今次咧就会系即系唔系喺呢个嘅时间系点解咧？可能都喺疫情之下咧，就影响咗嗰个嘅。即係嗰個調查或者某一啲原因等等啦，就遲來咗個榜，但係我哋收到咧，就會第一時間咧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個榜一定要講啊，就係都對我哋嘅身體健康好緊要，就係講呢個係美國運動醫學學會喺2021年度一個十大受歡迎嘅運動嘅調查已經有咗結果啦。到時咧，雷博士咧就會同我哋去數10个榜，到底係。头三位是哪一些最流行最受欢迎的运动呢？看看你自己是不是都是这样。如果是的话就继续去努力去做好去 keep 好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疫情之下我们吃多了会肥了。所以呢要 keep 住做运动了。 清晨时间5:40，室外气温是11度，今日最高17度啊。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 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哋喺呢度啦，只要系准时嘅时间，喺香港嘅时间咧，朝头早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啦，朝头早5:00-6:30咧都有清晨爽利嘅节目，我就负责星期一至四。如果你想听我嘅咧，就是、星期一至四啦。又中意听个佩佩咧，就系、是、星期五同星期六咧都会听到清晨爽利嘅节目。又再一次讲钱佩兴、钱佩佩咧，好似好相似嘅一个名吓，但其实我哋两个咧系即系冇呢个血脉相连嘅。只是个名字嘅啫吓，咁不过咧，佢都系叫我做家姐嘅佩佩，咁因为我系大过佢啊嘛，个名字又咁相似，不如就叫家姐啦咁样。咁啊，两个一齐合作做呢个节目啦，就多谢听众朋友咧，就咁多年嚟嘅支持。其实喺盘古初开嘅时候咧，清晨爽利嘅节目咧，就钱佩兴啦、钱佩佩，仲有我哋嘅前辈咧，就系钟伟明大哥一齐就做呢个清晨嘅节目，我都有一种好荣幸嘅感觉，同呢位播音界嘅一个好慈祥嘅长辈，又即系非常之友善嘅一个长辈合作做节目，都系即系我嘅一个福气嚟嘅。咁喺佢身上会学到好多啲即系做事，我哋要点样认真啊，点样敬业啊咁样。咁所以我都系朝住呢个宗旨去做噶。 咁咧就讲翻话系喺今日嚟讲天气咧就。比昨日暖少少嗬，咁今日咧就系天晴啦，非常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7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气温会回升，下周初留意啦，又会再度转冷啦。咁今日有三个嘅警告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呢两个寻日其实都出现过啦。咁今日出一个咧就霜冻警告，而家温度系11度，相对湿度52%。咁啊，寻日咧就好冻啦，寻日9度真系，我谂大家都即系系咪回味无穷咧？朝头早真系冻啲，出去咧可能又大风啲啦，即系我又觉得咁样样啦。所以寻日咧，哇，一翻到嚟即系室内咧就好啲啦吓。咁我就平时做完节目咧，其实我一路都要继续系。去做其他嘅一个工作，咁所以我系唔会系做完节目咧就会即刻离开电台嘅。咁啊，及至到我11:00嘅时候咧，就收到个同事嘅一个电话嘅，就系、是、一个短信啦，就提我落去下低大堂咧有花要收啊咁样样。嗯，咁我都知道系即系咩一回事会收到花啦吓。咁啊，11:00落去嘅时候咧，就了解咗咧，就啲即系保安嘅朋友们咧，就话俾我听，今日咧就有位朋友咧系6:00嘅时候咧，就已经喺嚟到电台嘅门口一路等候啊。咁咧就系等咗成3.5个钟。哇！我当时嗰一下听就吓3.5个钟喺门口嗰度好冻噶，咁可能佢就谂住我会放工，就系、是、交啲嘢俾我咁样，送两扎花俾我，咁就系、是、及至到我哋嘅出边嘅岗亭嘅叔叔咧都话，哎，不如你过去对面嘅巴士站嗰度坐坐啦，嗰度起码有得坐下先。咁佢就去咗嗰度坐到咁上下咧，就係、是、因为都几个钟头啦，又咁冻，就过嚟电台借个洗手间用一用之后咧，就摆低咗啲花咧就走啦。咁其实喺疫情之下咧，保安佢哋都有个守则咧，就唔会接一啲嘢嘅，就一定要等到当事人出现，即、就、係、是、我啦去接一啲嘢。咁后嚟咧都摆低咗喺对面一个嘅台度。之后咧，嗰位先生咧就走咗啦。咁然之后咧就通知到我，就收到个通知咧就落嚟就我知道呢件事。咁当然真系非常之感动开心嘅，即系收到嘢嘅，凡系任何人士收到嘢都系开心嘅。不过又即系谂翻下，咁早咁天寒地冻，寻日真系个感觉好冻。6:00嘅时候，企喺又是广播度，我都话好大风。咁所以喺此咧，多谢呢一位，其实都系一个系我个 fans 嚟，好忠实嘅一个听众。佢咧就喺其实呢一年嚟咧，就收到佢好多嘅信，我系收到好多嘅，有去到而家都成好似340定350咁上下啦，即系差唔多应该一年啦，要咁计，一年都365日。咁佢就嘅字体好靓嘅。是写一啲嘢，其实每一次都有啲设计嘅嘢，因为佢提及到佢以前系一位幼稚园嘅教师，咁系有好多图文并茂嘅嘢，好多公仔啊咁样，咁就多谢阿小草嘅一点心意先啦。其实第时唔使咁噶啦，唔需要做呢啲嘢噶，多谢你嘅心意先吓，同埋亦都喺度咧，亦都话翻俾你听，你所寄嚟一啲圣诞卡啊。又叫我转交俾青人所嚟嘅其他节目主持人啦，同埋我得你都得嘅主持人咧，我全部都交晒啦，你所有嘢咧系其实收晒嘅，多谢你嘅心意吓。有时咧就睇你嗰啲一啲嘅文章嘅写法咧，其实都几好噶，多谢晒。咁另外亦都系都有其他嘅朋友都要多谢嘅，喺听只歌之后翻嚟先吓。咁讲返生日呢，係啊，真係送花俾我嘅，其实就今日呢、這个正日嘅日子，就係、是、我嘅一个特别嘅日子啦。咁喺我嚟讲，成日都觉得係13系吉祥嘅。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 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朋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谭咏麟的朋友。咁啊，今日打开 Facebook 咧，咁见到有两个最先咧，就系同我即系恭喜生日啦，就系啊胡慧康啦，同埋洪朝峰嘅，佢哋应该系喺过咗十二点之后咧，就系 Facebook 嗰度咧，就系一个祝福嘅，多谢两位朋友先。其实咧就平时都冇乜机会联络嘅，少见面啊，咁但系就即系知道啦，系呢啲系即系心中嘅朋友吓，多谢。咁另外咧就有啲好多嘅听众啊，多年嚟咧都系好支持嘅，谂阿蔡蔡咧就系都好多年寄咗啲卡嚟咧。是写上好多人的签名，咁成几廿个系咪应该？咁亦都顺便讲讲先，因为灿明咧，你都同样有写张生日卡俾佢，佢就好少机会系会系即系答到你噶。我同佢去答翻你，佢都收到嘅，多谢你。咁阿蔡蔡咧就所写嘅一啲嘅内容，或者我都喺度都读一读出嚟先啦，好嘛？咁佢就话你好啊，我系阿蔡蔡啊。在2021年的1月13号呢就是你的生日啦。感谢你周一至周四早上主持清晨爽利，送上粤语动听的歌曲，有相关的资讯，丰富生活的资料，送给广大的听众。在我得你都得的节目说书人生里面呢，让广大的市民领悟人生的道理，在生活上添上浓浓的姿彩。在生活当中都会是日后是回味无穷。你的节目我有介绍给海外的朋友听的， 反应非常好，大家都同样去祝福你健康上半左右。而家系送上好多嘅人嘅签名，系喺呢一张喺六国语言嘅生日卡里面作为一个小小嘅心意。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顺利。所主持嘅节目永远受欢迎，蔡蔡子，多谢蔡蔡你嘅心意先。喺而家呢个限聚令嘅期间，又或者唔好出咁多街嘅期间咧，你都千辛万苦去揾晒咁多人去签名，多谢多谢，呢一啲心意都好难得噶。同埋多谢你哋继续支持呢个节目啦。咁我嘅宗旨都系即系尽量做好自己嘅嘢，要过得自己过得人先吓。亦都多谢你，多谢你哋记得每年的生日。这六国的语言呢，我看看有英文 Happy Birthday， 有韩文、意大利文、爱尔兰文、印尼文，总之都是讲声祝福的，多谢这个支持。蔡蔡也同时就是邓丽君歌迷会的一个忠实的 fans， 到现在多年都不变，也在这里不如就听邓丽君的歌吧。咁有一封信咧，系咯，一路收咗就唔记得咗读出嚟。系啊 ，Tommy 同 Louisa 嘅，系圣诞节嘅时候嘅圣诞卡吓。咁啊，多谢多谢你哋系有一啲嘅祝福啊，或者衷心感谢，即系有咁好嘅节目提供俾佢。多谢你哋嘅支持啊！ 风儿阵阵吹来，风儿多么可爱，我时常想起风，诉说情怀。是黄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树上美丽的花开得那么可爱，花儿谢花儿开，谁能明白。是 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继续我哋六点后嘅节目，一路会到六点半啊！今日咧系2021年1月13日，星期三，农历系庚子鼠年12月初一。农历十二月份的一个开始，天气呢几天都是冻，今日比昨日来讲一个比较呢就叫做好少少。今日呢就天气方面呢，天晴非常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温度大概是17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会回升，下周初呢又会再度呢就是转冷。咁而寒冷嘅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华南啊。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嘅气温咧系降至大概系10度。咁由于天朗气清咧，新界多处地区咧有明显嘅辐射冷却，打鼓岭同埋北潭涌嘅气温咧更加系降至0度以下嘅。展望咧未来两三日气温会回升，下周初会再度转冷啦。再提提大家啦。而今日嗰个最高紫外线嘅指数咧，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啊。三个嘅报告重复一次，有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嘅。现时气温11度，相对湿度54%啊。好啦，又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月13日嘅呢个朝头早，星期三嘅早上，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有啲朋友咧就问啊，年年咧我哋都数榜嘅，点解今次听唔到我哋数榜嘅咧？ 你啦，你啦，今日可以数啦。 啊，真系心水清啊，啲听众吓，因为呢个都系我哋喺每年咧清晨爽利星期三嘅环节咧，好似真系年度要做一啲颁奖典礼咁盛事嘅嘢、 啊，好似啲流行歌曲咧，每年都要数下榜啊。 系啦， 系啊，我记得喺呢个环节，我哋都数咗，可能都有10年8年 嘅。系啊，咁所以系好记得嘅。点解今年冇咧？咁会唔会疫情嘅关系咧？ 咁系嗱，就介绍下呢个我哋健康运动嘅流行榜啦。咁事源咧就系美国嘅运动医学学会咧，喺好多年前咧，佢哋就为咗制定一啲嘅政策啦，或者喺个从经济又好推广健康运动都好啦，即系俾业界咧有啲及早嘅准备。 系 咁，所以佢哋每年咧都会做一个好大型嘅调查咧，就系关于嚟紧呢一年嘅全球啊嗰个健康运动嘅走势嘅发展系点咧咁样样。咁啊，今年可能疫情即系有啲滞后咗啦。咁喺早前我都收到呢一个电子版嘅好详细嘅报告。咁所以喺呢度咧都一定要立刻尽快咧同大家听众咧分享一下嘅。 系啦，其实呢一个咧即系佢每一年有一个榜咧，大家都睇住佢嚟做一个指标，就知道嗰个流行程度系点样啦 吓。系啊，咁因为无奈过去呢一年都受疫情嘅影响啦，咁啊健身嘅行业都系一个几大嘅重灾区啦。 咁嗱，雷博士，你俾咗我睇头嗰10位咧，见到第一个咧， 我系觉得佢好似从来冇上榜呢个冠军啊！吓，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不如我好快咁讲一次呢十样嘅排名啦，喺2021年嘅健身嘅趋势嘅热潮。 你中意由尾数上好，定系由头？ 我由第一位开始啦。 好，不如嗱，我讲第几位，你讲嗰个谜底嚟好嘛？ 好啊，好啊。嗱，头先你介绍到就系第一位咧，以前咧系从来都未入过十大嘅。 到底系咩咧？ 啊，即系话好似嗰啲流行金曲咁。一出咧，哇！全世界嘅人都聽。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網上嘅體適能嘅訓練，英文咧就係嘅 online training。因為你講緊疫情都係舊年大約係二三月到開始啦，全世界嚇。咁所以喺舊年嘅調查之前咧，從來都冇諗過咧。啊！原來網上嘅一啲體能鍛鍊咧，竟然係排到上去未來嚇2021年，即係今年。啱啱年头啫，嚟紧呢年嘅健身嘅潮流嘅趋势。 嗱，估唔到竟然会有一天系 online 系成为冠军吓，仲要系全球，所以呢个指标系绝对信得过。好啦，第二位系咩咧？ 第二位咧就系喺过去呢四五年度啦，我印象之中系守住第一位嘅，就系一个可佩戴嘅一啲健身嘅仪器，譬如嗰啲健身手带啦，你个手机里边有啲程式啦。咁第三位咧就系体重训练啦，而第四位咧亦都系未曾上过十大嘅，突然间今年嘅调查里边咧就弹咗出嚟。 咁即系同疫情有关啦， 冇错啦。咁就系因为疫情咧，大家都除咗留家抗疫之外咧。其他嘅時間咧，都爭取去做啲户外嘅運動啦、 啊。我哋香港都見到啦，好多人行山咁樣 嚇。係啊，咁所以户外運動咧就成為最受歡迎嘅第四位。 第五位。 第五位咧就係曾經都上過第一位㗎啦，呢幾年內，但係而家都比較滯後咗啲啦。咁就係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咁因為幾年前都有啲嘅文獻都話，咦佢對減肥效果同埋增加肌肉有個幫助。咁但系做起上嚟咧都非常之辛苦嘅， 是啊、 但系而家就落咗第五位啦。 好，第六位系咩咧？ 第六位咧就系呢个 virtual training， 我哋用一个系模拟嘅运动训练， 系 即系类似好似嗰啲游戏机咧，你对住个电脑打拳击啊，或者对战啊嗰啲咁啦。 好，第七位咧？ 第七位咧就系美国运动医药学会同埋我哋香港都好多医护嘅组织都好支持嘅一个嘅推广健康嘅运动咧。英文咧就叫做 exercise is medicine， 咁我哋中文咧就译做系运动咧系是良药，因为运动本身。都是可以是一个对身体没有副作用的药物、 第八位。 第八位就是力量训练，特别是强调一些所谓 free weight 自由的重量，就是说哑铃、或者一些负重的物件是不需要一定要去健身室，是一些指定你做那些动作的器材的力量训练。 是第九位呢？ 第九位呢，这个就关我事了，关你事了。 长者。 是啦。长者的健康的体适能，这个都是在现在来的这个2021的趋势的排第九位。 其实他都很多时都是十名内的了。 是啊是啊是啊。 好，最后第十位。 第十位呢就是个人化的一个健身的训练。因为如果未有疫情的时候呢，即是一对一你请个健身教练就教你一些指定的动作、或者你想锻炼哪嚿靓嘅肌肉嘅线条咧，咁呢个喺业界嚟讲 系 相当之普及嘅。咁但系因为疫情嚟讲就冇办法啦，而家咧就上咗落去第十位，咁都好嘅，即系庆幸，即系话如果喺疫情稍为缓和嘅时间咧，咁呢个健身嘅行业咧依然有翻一啲系所谓一对一嘅一个教练嘅培训嘅工作啦。咁呢个对于整体推广健康运动都系有帮助嘅。 嗯，好啦，嗱就数过晒十。个位置啦，呢个咧就系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就做咗好多嘅资料搜集咧，就系排行咗呢个榜出嚟。咁我哋咧就逐个去分析下佢个受欢迎程度，同埋有啲咩要记住咯，可唔可以，雷博士？ 好啊，好啊。 嗱，第一位上榜嘅咧就系话喺疫情之下咧，即系大家睇住网上嚟练习咧，就高举呢个冠军嘅位置，即系个个都系要只眼望住个电视啊去做。 冇错冇错，嗱，翻翻嚟好似我哋学校咁啦，学校好早期停课嘅时候咧，咁好多体育老师嘅朋友咧，都真系可能系比较少啲用咧，系网上嚟教一啲运动嘅技能啦。咁甚至乎就系而家我知道康文署啦，同一啲嘅体育组织咧，都有啲合作咧，就喺网上里边教一啲体育相关嘅课程啦。咁因为特别喺西方，譬如欧美嗰方面咧，疫情睇嚟呢一年咧，都虽然你话有啲疫苗啦，咁但系都未必咁快可以能够系全面受控啦。咁所以网上作为一个体能训练嘅一个模 式的一个教学啊，或者推广健康咧，呢、這个似乎就真系冇得走鸡。 嗱，呢个就因为即系被逼啫吓，雷博士。其实如果真系嘅话，都系要面对面，你睇住嗰人做，或者我有个教练喺侧边指导我好啲嗬。 嗱，你可以用被逼呢一个词语，但系亦都可以讲系即系有危就有机啦。我哋成日都讲。咁但係即係嗱，同一個相近嘅例子咧，就係話，譬如而家我哋有傷風感冒啊，有少少疾病，我哋都唔敢去，可能去入醫院啊，或者去診所睇醫生啦，咁你擔心啦。咁所以喺醫護界亦都有一個所謂網上嘅一個應診啦。 但係其實我就信心不大啦。 冇錯，呢個係有一個存在一個爭議嘅討論空間，但係佢起碼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發揮到啲多嘅功用。嗱，譬如你喺網上，譬如我哋去睇私家醫生咁啦，譬如你有咩喉嚨痛、傷風感冒，基本嘅嘢咧，咁醫生可以透過視像咧，可以話俾你聽，起碼你呢個係嚴重啊，定係普通啊，定係唔需要擔心。咁同一個道理咧，喺網上嘅一啲體適能嘅課程咧，佢都可以做到，起碼鼓勵到啲市民咧喺屋企裏邊咧係有喐動。 啱，咁啊係。 係啦，呢個係大原則。咁但係當然啦，安全嘅細節。譬如嗰啲動作適唔適合你呢，咁你要睇下嗰個平台上高所教授嘅一啲運動啱唔啱你啦。咁我見到早前電視台嗰啲新聞特寫嘅節目呢，就係介紹啲人喺網上跟住啲人做運動呢，而係扭親條腰啊咁樣。 實有啦呢啲。 咁我就覺得又唔能夠太過避，咁不如我哋坐定定喺梳化度唔喐啦。咁 其實你個論調就好過唔喐。 係啦，就增加咗久坐成疾啦，增加咗我哋死亡风险。咁所以而家呢一个网上嘅一个体能训练呢，预计都会趋势。但係而家好多呢啲嘅教练呢，都已经系接受咗呢方面嘅知识嘅训练啦。即係佢唔系话摸着石头过河咁样。譬如我知道我哋香港有一个香港嘅教练培训委员会啦，咁佢哋属下嘅唔同项目嘅教练呢，在去年的暑假期间都会有这些提供这些资讯教他们，即是透过网上这个平台来做好你那样的教学呢，这样。 是。 那我觉得即是大家从学习之中不断成长啦。那但这个似乎在来近这一年呢，在个调查里面趋势的第一位。咁佢排得咁高名次，一定係有原因。 咁啊，真係打風都打唔甩啦！突然間我咁諗，有時好多時打風，你咩都要取消噶。 係啊， 如果你跟緊個人學緊嘢，咦打風唔嚟得，唔緊要喺網上做啦。 係，我哋叫做頂住當先啦。咁但係專家都有少少嘅提醒啦，就係你要揀你啱你嗰個能力水平嘅。咁同埋我哋香港朋友屋企嘅地方嘅環境咧，都比較擠迫嘅。 係啊， 譬如唔係話好似外國。咁有個好大嘅客廳，係咪你可以行十步八步嘅？咁但係香港普遍嘅一般細嘅面積嚟講，呢、這個就要大家留意啦。咁我覺得因材施教咧，就呢個唔係話冇可能嘅。 明白。好啦，我哋數數第二位嗰個咧，就經常都有上榜嘅，就係、是、啲儀器啊。 係 啊，我帶住啲儀器，譬如我一日行咗幾多步嘅，同你數住啦，或者你嘅心臟啊跳幾多啊咁嗰啲嚇。 係啊，咁啊呢啲所謂可佩戴嘅一啲運動嘅手帶啦，或者相關嘅器材咧，咁喺呢幾年嚟講都已經係好普遍噶啦。咁因為科技係真係改變咗我哋嘅生活模式啦。咁即係好老實講，而家大家都已經生活朝頭早瞓醒覺第一樣係做咩咧？就睇手機啦。咁所以即係呢個科技咧，同我哋生活就離不開。咁但係即係呢類可佩戴嘅運動嘅健身器材咧，都有佢嘅好處嘅。咁所以就係而家嚟緊2021年嘅首月第二位嘅趨勢嘅受歡迎啦。咁但係都有少量嘅提醒呢，就係呢類嘅手帶啦，佢所提供俾你所謂嘅客觀嘅數據啦，譬如你量化到嘅心跳率啊、睡眠嘅質量啊，或者聲稱係一啲客觀嘅數據啦，其實個可靠度呢，喺研究嚟講咧，係有出入嘅，大約你預5%-20%左右啦。普遍啲文獻都係發現到，因為點解咧？嗱，譬如佢量度出嚟，佢推算你嗰個譬如攝氧能力咁樣，咁佢都係依靠一個所謂大數據。大數據嚟講咧，如果大家有統計學嘅記憶咧，就係一定有一個所謂嘅標準差噶嘛，有個誤差嘅。 咁呢個誤差咧就應用喺唔同嘅人口度咧係有特別嘅。咁同埋佢最近都有啲文獻就係講到，如果你一啲係特殊需要嘅人，譬如屋企有一啲殘障嘅朋友啊，或者係啲智障嘅朋友啦，咁佢喺呢方面嘅手機嘅數據嚟講，大數據咧就不多啊。咁所以推算出嚟嗰個可靠度咧，嗰個準程度咧，亦即係有個質疑嘅。咁所以大家用呢啲可佩戴嘅一啲健身嘅器材咧，只係一個參考。 係啦，冇錯，即係你知道，咦，大概有啲出入。你如果成日用佢嘅時候，你會知道嗰個數字嘅分別啊嘛，嗬。 係啦，咁就大家唔需要太過認真，但係起碼有個好處咧，就係有個鼓勵嘅作用，因為你戴咗。条运动嘅手带，咦？钱佩卿，哇，好嘢！呢条手带我知道你经常都有运动喎，咁样，咁所以对推广全民运动嚟讲都有一定嘅好处啦。 好嗱，咁我哋今日咧就数榜咧就数到呢一度先啦。咁啊，留翻嗰啲咧，我哋系陆陆续续咧喺下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啊，如果有时间就需要讲多啲嘅话， 继续数啊， 就一路数同埋详细嘅分析下，咁大家就可以知道点样去做啦。咁下个星期三同样时间，大家记住听就系吕博士同我哋继续数榜，就是、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所做咗嘅喺呢一年啊，2021年啊，十大流行榜里边兴啲咩嘅运动嘅排行榜嘅，咁啊，下个星期三再见啦，雷博士啦，啊，拜拜， 拜拜。 一路数嘅时候，会唔会都啊心痒痒，跟住嗰啲运动嚟到喐下啦吓？尤其是如果天气冻咧，你真系多啲运动咧，血气运行啊，个人都暖啲啊，唔好。即唔会丝丝缩缩啊！早晨啊，而家温度11度，仲有5分零钟到6:30。古巨基啊！ 世界尽太灰尘，每次愁云没吸引。 蓝天与白云， 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斗阵，无作叫唤大声。谁头在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受着点来度一生，伴在你心坎，和耶哦，那是蓝天与白云，伴在了欢欣。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你说世界太灰沉，满是愁云没吸引。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斗阵，无作叫唤大伤感。未必垂头在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守着点来度一生，伴在你心坎，和耶哦，那是蓝天与白云，伴在了欢欣，和耶哦，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天上有无穷的幻变，纵是变，纵是变，热炽的心也是温暖。就算天上有难明的幻变，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心坎，和耶哦，那是蓝天与